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24集。虽然单隐生脸上的表情问着：“你有喜欢的人吗？”但杜彦离选择不理会，因为他觉得这事情真的变得越来越复杂了。但单隐生还是继续纠缠着他说：“ 你不是说自己不缺钱吗？”“ 我是不缺钱，但也不嫌钱多。” 这次单隐生总算被杜彦礼的回答堵住了，气氛顿时沉闷起来。直到两小时的电影放映完毕，放映厅的灯光亮起，众人陆续离场，才打破了僵局。单隐生在下楼梯的时候不小心一脚踩空，幸亏旁边的杜彦礼手疾眼快的把他牢牢抓住了。“ 小心点，没事吧？” 险些摔倒的单隐生紧张地出了一身薄汗，他在杜彦礼的帮助下站稳了身子，然后定了定神说道：“ 没事。” 单隐生刚表完态就想抽出手，却被杜彦礼死死抓住抽不出来，这让他的脸不好意思地红了起来。借着灯光，杜彦礼把一切细节都看在眼里。 他的脸红得像牛奶蛋糕上涂了层草莓酱，早上那个奶味的吻还是忘了吧。 杜彦礼把注意力转移到单隐生的手，对方的手很冰冰得有点吓人，也正因为是这样，他才没有放开单隐生。“ 你的手很冰，冷吗？”“ 还好，我没什么感觉。” 听到这样的回答，杜彦礼沉吟了一会儿，便没有再追问了。然而单隐生此时的心则是惴惴的。“ 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回去吧。”“ 才十点啊。今天跨年，我们再走走吧。”“ 好，我去给你买一杯热饮，要喝什么？” 单隐生不由自主地看了看杜彦礼，心想杜彦礼这话接得如此顺理成章，简直就像对方早就知道自己会这么说。“ 都可以，就原味咖啡吧。”“ 好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下。” 奶茶店就在附近，杜彦礼走几步路就到了。他点了两杯热饮，一杯咖啡，一杯可可。在等待取餐的过程中，杜彦礼不经意地回头看了看，只见单隐生双手插在口袋里，就那样无所事事地站着。与商场门前那人来人往的情景一对比，给人一种特别寂寞的感觉。“ 或许这个时候我不过去，对他来说可能会更好。我要直接离开吗？” 与此同时，漆黑的夜空突然飘起了绵绵细雨，单隐生不禁打了个冷颤。纠结的杜彦礼刚一抬头，雨水就打在他的脸上，瞬间浇灭了他想要丢下单隐生的念头。他从店员手中接过两杯热饮，毫不犹豫地迈着大步向着单隐生走去。“ 隐生。” 杜彦礼走到单隐生面前，把其中一杯热饮递给了对方。单隐生接过热饮刚想道谢，周围突然响起一阵热闹的喧哗，无数烟花在天空绽放，姹紫嫣红，瞬间点亮了夜空。绑着丝带和铃铛的气球缓缓升起，那缤纷的色彩同样装点了夜空，现场的气氛被点燃，惊呼声和欢笑声此起彼伏，不少人都拿起手机拍下这些美丽的瞬间。烟花虽美，但天空不作美，雨势也逐渐变大，黑夜多了一层薄雾。杜彦礼拉着单隐生往前走了两步，却发现商场大楼里已经塞满了躲雨的人，只剩门口一人宽的檐底下还空出些位置。他把单隐生塞进那个空位上，然后握了握对方的手。“ 还是一样的冷，脸上的绯红也更加明显，估计是下午钓鱼的时候着凉了。” 这么猜测着的杜彦礼将人安置好后向外挪了一步， 因为这里仅剩的空间实在是太小了。他就那样背对着街道，面对着单影生站着，任由风雨打湿他的头发和肩膀，再任由水珠沿着他的发梢滴落，落在脖子上，而后沿着皮肤缓缓滑入深处。 他是在替我挡雨吗？我竟然有点……啊不，我很开心。 两个人面对面站着，靠得很近。虽然杜彦里并不知道单隐生现在在想什么，但他知道，他原本的计划得暂时搁置了。 唉，原本想打消这家伙对我的想法，但现在这样，反而让他越陷越深了。提前预祝新年快乐。 啊，提前预祝新年快乐。 装着咖啡和可可的两个纸杯轻轻一碰，结果单隐生的手也不经意地撞到了对方的手，这让他顿时心跳加速。刹那间，周围的一切似乎都离他远去了，只有眼前的杜彦里变得清晰而耀眼。 啊、哦，我喜欢上了杜彦里。 隐生， 杜彦里，你，我。我们一起去跨年吧。 这是太迟了吗？ 跨年之夜，街景烂漫，火树银花，钟声哒哒，大家跨年的兴致并没有被一场骤雨给打断，反而越夜越精彩。夜风微凉，幸亏雨停了，月亮也冒了个头，四周全都是牵手拥抱甚至亲吻的情侣，而肩并肩向前走的两人则略微显得有些格格不入，但杜彦里认为这样的距离刚刚好，他们就不该再靠近多一步了。 我只是想给单隐生展示一份包养合同，而不是让他真的在这份合同里吃什么亏，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，我应该再拉开点距离，避免更多的亲密接触才行。 纠结的杜彦里闷头喝了一口热饮，才发现里面装的是咖啡，眉头不禁皱了起来。他恨不得立马找个垃圾桶把咖啡扔了，不料单隐生却伸出手搭在他的肩膀说： 周围这么多情侣，我觉得我们可以亲密点，不然显得太不合群了。 但话刚说出来，单隐生就发现不对劲了。他比杜彦里矮一点，所以这个勾肩的姿势看上去就怪怪的。 啊，我去，失策了。 单隐生不动声色地调整了一下姿势，将揽着对方肩膀的手悄咪咪地往下挪，挪到了腰间就顺势扣好，而后又将微笑重新挂在自己的脸上。刚才的醒悟对他来说，就像是上帝特意送给他的跨年指引一样，让他明白礼物就在身边，只等他动手拆封。 但我要怎么拆封这个从天而降的礼物呢？ 单隐生陷入了苦恼，只是他的手还是紧紧地扣着杜彦里的腰腹，身体也紧紧地贴着对方的身体。被这么一整的杜彦里到这时真的忍无可忍了。 站直了，好好走路。 不，我就不，我就要贴着你走，揽着你走，你能怎么样？ 这次都不用去看对方的表情，杜彦里就能感觉到单隐生那些没说出来的话。是的，单隐生进化了，他不用脸说话，改用肢体说话了。单隐生扣在腰侧的手不守规矩地轻点着杜彦里的腹部，满是夹促和挑逗。杜彦里最后还是把这不听话的手拉了下来，同时不动声色地看了对方一眼。 单隐生这架势，还是我一放手他就会再伸手过来拦住我。 于是乎，杜彦里直接握着对方的手，拉着人继续往前走去。反正车就在前面，他就不信都这样了，这个捣蛋鬼还能闹出什么来。 而单隐生一手拿着饮料，一手被杜彦礼牵住，两只手都不得空闲地被带着走了几步，但他还是不甘心就这样结束。 虽然揽不着腰，但我们这样手拉着手一起走也不错啊。 如此想着的单隐生便开始激烈的挣扎，他用力地动着手指，试图扣进杜彦礼的指缝间，想和对方十指交握。杜彦礼则气定神闲地抓住了他的手，将所有的不安分都镇压了下来。实际上，杜彦礼的手比单隐生的大得多，轻轻松松的就能完全包住对方的手。三分钟后，手中的挣扎果然平静了下来。 哼，计划奏效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